登山。三月三，小三去登山，上山又下山，下山又上山，登了三次山，跑了三里三，出了一身汗，湿了三件衫。小三山上大声喊，离天只有三尺三。